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长演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尽在你身边。 国家大剧院，欢迎收听，我是王卓。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顾乐圣贝多芬的一场音乐会。这场音乐会里，我们会听到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第八和第二交响曲，这些曲目都是在贝多芬的作品里比较少演出的。今天的现场导赏主持人是孟胜男。 大家好，又是一个美好的夜晚，我们继续相会在国家大剧院鉴赏音乐会。我是孟胜男，今晚我们特别策划了古典的精神为主题的贝多芬专场音乐会。那今晚呢，国家大剧院的音乐艺术总监吕嘉将执棒大剧院管弦乐团，为我们带来雅典的废墟序曲和贝多芬的第二号和第八号交响曲。那在整场音乐会开始之前，我们特意为大家请到了吕嘉指挥为我们做一导赏，让我们首先欢迎吕嘉指挥的到来。欢迎您，吕指。 谢谢胜男。 您对贝多芬的那份情有独钟，你看贝九，包括之前的贝一、贝六，今天的又有贝多芬的作品，其实您跟我们听众不一样，您是非常近距离的去感受贝多芬的作品，那会不会每一次指挥都会让您对贝多芬的理解不太一样？ 每一次指挥其实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和一个新的更深刻的对贝多芬的一个认识，因为我在91年就开始在欧洲工作了，所以贝多芬的交响曲可能指了可能完全两遍、三遍、四遍，就这种的，对，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乐团都是不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增长和对于贝多芬音乐和尤其是他的在人性上边和那种广阔的胸怀，这种里边我的感受又是越来越不一样。所以贝多芬是我梦幻中哈，我说这辈子要录一套贝多芬的作品，要录一套布鲁克纳的作品，我就心里边我就觉得，哎呀，这是没有遗憾了啊，没有白活这一辈子。 真的吗？ 对对对。 今天音乐会我们最先听到的就是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的贝多芬《雅典的废墟》序曲。1811年，布达佩斯剧院开张，邀请剧作家克莱布创作了一个带有序曲和中场的剧本，命名就是《雅典的废墟》。 就算是一片瓦砾，光芒依旧耀眼，影响依旧无穷。伏古思今，历史如同明镜，倒也或许能够看清如今哪些将是昙花，哪些又是丰碑。现在在耳边的就是贝多芬的雅典的废墟序曲。古典的精神音乐会，今天听到的就是由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的这场音乐会。从雅典废墟上苏醒，到匈牙利人在布达佩斯重建辉煌的歌剧，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与致远方的爱人一信同时写作且为标注提现对象的第八交响曲，这都是在这场音乐会上我们将会听到的。第八交响曲在贝多芬的作品里，这属于篇幅很短的作品，但是激情欢乐的情绪不减。Thank you. 古典的精神。这场约会选择的是贝多芬的第二、第八交响曲，还有雅典的废墟，这些在贝多芬的作品里演出频次都是比较少的作品。为什么这场约会会选择这些作品呢？指挥家吕嘉这样说。 其实就是说他的所有的交响曲里边最出名的是单数啊，13579，但是呢其实贝多芬在2468他写出了非常非常美妙的音乐，就是这也是贝多芬一位那个作曲大家他的多方面风格多方面手法综合能力。 所以我们了解一个音乐家听他的作品不能光听单方面的，大家 不能光听啪啪啪啪， 对 对不对，他还有他自己另外的一面，浪漫的一面，非常感性的一面，这个都是在2468里边体现得非常非常非常极致。 那咱们就拿即将听到的这个贝八来说，您觉得体现了贝多芬的哪一面？ 就是很多很多作曲家他都是从年轻的时候把自己的作品写得非常非常复杂的，但是到了最后他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他的传承都是德奥古典传承，到了第八交响曲那个时候他回归到以前的一种生活，因为他已经全聋了，所以他写第六的时候已经把对于田园对于树声风声雨声鸟声雷声的记忆都写出来了，到第八的时候他就把我更小的时候以前复古的感觉他做出来，但是他没有丢掉自己，他把他自己的所有的和声变化还有对生活的幽默感对老百姓都写出来了。Thank you. 三乐章是小步舞曲，小步舞曲原来是来自于法国民间的一种舞蹈，最后小步舞曲经过不同的演变就成为一个宫廷的一个比较典雅高贵，但是呢贝多芬在第八交响曲的时候把这小步舞曲是小步舞曲的速度小步舞曲的那个形式，但是内容展现出是什么农民的 啊，就所谓田园可以这么理解， 田园农民质朴质拙，而且呢写成了那个就是阿尔卑斯山，因为我们听到的乐器都是阿尔卑斯山特有的乐器，两只圆号一只黑管， 可是这两种气质是不一样的，融合在一起会让人觉得舒服吗？ 所以就这个来讲就贝多芬是个大师，就是就几个乐器放在一起贝多芬创造出了一种质朴的那种形象是让人永生难忘，所以这就是他厉害在这里，大音牺牲就几个音把音乐活灵活现的献给观众。 哇，其实像您这么一说我觉得更引起了广大观众和乐迷对这部作品的渴望哈。其实今天您也带来了手下的精兵强将，带来了四位乐手，欢迎几位，欢迎几位。那他们，您想让他们给大家演示什么？ 我们就演奏那个贝多芬第八交响曲中第三乐章的中段。好。 送给四位乐手，谢谢啊，这个我也是托吕纸的福和观众朋友们的福，能够这么近距离的感受到我们的这个音乐的美好，确实乐器一起我觉得我已经提着一个小篮子带着围裙穿着小裙子就上山了特别美好。在听的时候刚才您给我做了两个动作，当然没有用语言表达，您是在告诉我什么？ 他就是说那个舞蹈节奏一般是一二三一二三，但是呢欧洲有很多舞蹈，三拍的舞蹈，中音有时候会放在第三拍，一二三，一二三，类似于有点那个，相对有点类似于劳动 house 或者这种舞蹈的，所以这种他把这种质朴的和老百姓的这种感觉，中国音乐完美的表现出来，这是贝多芬所有的音乐里边都贯穿的一个因素。 贝多芬把他的第八交响曲称为我的 F 大调小交响曲，这是一首没有慢乐章而且不会给人以沉重感的作品。下半时段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场约会，听到国家大剧院的这场古典的精神音乐会。我是王卓，国家大剧院下半时段马上回来。 时间逍遥，人生如提之而笑，我笑众生多喧嚣，求不得解药，情也痴恨也绕，想离别爱寂寥，既攘攘总会命里折了腰，可怜刹那红颜老，韶华醉一笑， 璀璨，璀威珠宝节闪耀进行中。即日至8月29日，珠宝镶嵌类大部分商品五折起，购物满额赠化妆礼券。关注璀威官方微信，足不出户，畅享指尖购物精彩。本期我们将探索北京中轴线上的人间智慧——万宁桥。 万宁桥是北京中轴线700多年历史的重要建筑。 王府花园也有一个自己的中轴。 当你感受到一个辽阔的土地上面有一根屹立不摇的力量，我觉得这个就是中轴线要传达给全世界的。 本周六晚20:20，最美中轴线燃情开唱。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聆听改变世界，艺术改变生活。北京音乐广播国家大剧院与您相约，这里有常年不衰的舞台经典，深入独到的名家访谈，精彩纷呈的演出实况。走进国家大剧院，艺术就在你身边。 欢迎收听国家大剧院第二时段，我是王卓。今天一起来分享的是由指挥家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带来的古典的精神音乐会。在这里会听到贝多芬经典的旋律，但是又不是他经常演出的作品。当天晚上的导赏嘉宾就是吕嘉，主持人是孟盛南。 吕指的讲解让我们更加立体地了解到了这位伟大的音乐家。那也有观众朋友们说，在舞台上呈现的如此经典的音乐作品，这个前期我们的指挥和乐团是如何磨合的，才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水准呢？我们呢就潜入了后台，带您去看一看我们的指挥和乐手们是如何磨合一个乐段的。那么看了这个细节之后，相信您应该明白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的意义。 Beautiful sounds, 好听的声音 ,but don't press. 我们 harmony, 就是泛音越多传得越远越响。OK, good. 注意一下那个欧博很不要等下来，还要唱起来，这个唱不够还不够 ，OK？ 哎 ，I no no pause 的音，哦，直接进啊，直接进 ，OK？ 该收的收了，该进的进了，这地方 ，OK？ 完事给你，然后叭叭叭叭叭叭叭 ，so easy yeah， OK， let's go， one。但是我们有注意一下，弦乐队还有人晚一点点，梆梆梆梆梆梆梆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有叮梆梆梆梆，已经晚了 ，OK， 还没出声已经晚了 ，OK， 你们叮当梆梆梆梆梆梆下去了，好。 现在的预告。 三零一开始不好，三零我们不在一起，三零就是我们最好还是不要什么，你们我们那个音不要太哒哒哒哒，是泼泼泼泼。OK， 松竹小姐 ，sixteen。吹一下 ，yes， 这个但是哦，注意一下，注意一下，不好，不好，多了，多了，多了。这是整个 forte 是一组句子，所以不要把它分开。OK，A 前 two before A 前面很好，哎，我需要你们的中提和大提的混合音色在一起，非常厚这种。哎，两位新同学啊，哎，你们最后的音是应该在最后一个四分音符之后，对不对？滴啦哒滴啦哒哒，哎，绷住气，绷住气啊，几乎在拍子上。滴，因为那么哒啦哒滴啦哒哒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贝多芬的第二交响曲即将在音乐会的下半场奏响，这部作品呢完成于1802年，这段时期呢也可以说是贝多芬一生当中最为黑暗的日子。那个时候贝多芬定居在维也纳，在作曲及演奏事业上都逐渐迎来了他人生的第一个高峰，但是日益加剧的耳聋对于一个非常依赖听觉的一名作曲家而言无疑是一个灾难性的打击，他的情绪呢一度陷入了低谷，甚至呢给自己的弟弟写下了一封遗书，这就是著名的海利根施塔特遗嘱。贝多芬的这份遗书一直由他本人保存，直到他去世后才被发现，一面是内心无比的痛苦绝望，而另一面是对生命和创作的向往和渴望。就是在这种极端矛盾的纠结中，贝多芬完成了第二交响曲的创作，但是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却丝毫感觉不到这份遗嘱中的悲伤和绝望，而是洋溢着欢乐的情绪与一往无前的动力。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贝多芬的这部杰出的作品吧。 Thank you. 尽头的人烟，漫过了远山，漫过了心田的离别。你住在人海边，一夕就一山，一并又之散的对面。昨日鲜衣怒马，陌上白衣少年，今天眉宇苍苍，看不清你的脸。梦中再照面，已不会逆转天旋。醒来一见夕阳零落的碎片。你是我的一缕执念，缠住我的发，藕断丝连。我以为自己已成熟好几遍。 我们说所谓说的贝多芬的人民性是最最伟大的，就是在这方面，他跟老百姓的普通的生活、歌唱、跳舞和那种愉悦的心情和大自然的一种完美的和谐的一种接触是完全分不开的。 了解，这就是为什么贝多芬乐圣被我们称为哈。 到最后，贝多芬第九说，全世界所有的男男女女成为兄弟姐妹在一起。他最后的理想是这样一种理想。 所以其实无论是东方的西方的任何艺术作品、都是替老百姓发声， 对 老百姓自己的声音被融入在作品里，这样的作品才能流芳百世。 对就是他把这个民族的东西通过最高的艺术表现形式和技巧、和他自己的胸怀呈现给大家，成为一个全世界的经典作品。 明快、积极，甚至有一些幽默的第二交响曲。1801年到1802年，贝多芬在温泉小镇海利肯施塔特休养。也许是温泉的作用，贝多芬的这首第二交响曲清雅蓬勃。 贝多芬的作曲技巧，是非常高超的。所以你有伟大的格局、伟大的人格、 伟大的出发点， 嗯， 又有与民同乐的一种胸怀，再加上他又有高超的写作技术，能超过贝多芬的几乎没有。所以在贝多芬之后，所有的欧洲作曲家都不敢写交响曲，他觉得贝多芬是一座山，是一座那个丰碑 monument， 永远超不过去。贝多芬活了57岁，如果他再活20岁，不知道他会写出什么东西来讲。 对，所以其实从贝多芬的身体状况，到他那个去世的年纪，乐迷们都觉得特别惋惜。就像您说的，如果他的生命再继续，我们可能会听到更多这个经典的作品。 对。 贝多芬在32岁的时候就备受耳疾的折磨，但是他却同时创作出了明快、积极，甚至有些幽默的第二交响曲。 但如果你听不到声音，你就没有外来的影响。 对， 所以你的想象力会更加100%。 那就是上帝关了一扇窗，他给你打开了另一扇门。 对，我们说贝多芬他写了9首交响曲哈。因为第一首交响曲现在还没有完全确定是1794啊，或97，但他的演出是在1800。 嗯嗯， 但他的耳朵开始聋是之前一年， 所以他听不见观众的， 就有可能从第一交响曲开始就开始耳朵有问题。 嗯， 第二交响曲更厉害。 嗯， 第三、第四 到最后没精神，第六的时候已经几乎全聋。但是就这样情况下，贝多芬还是自己坚持首演自己的作品。 嗯，是的， 他性格很倔强。 哎，有一种说法向您求证一下吧，说这个《月光奏鸣曲》是他写给恋人的， 好像是一个叫朱丽叶特那个， 是吧？情感啊。 但贝多芬他表达情感的方式呢，可能跟从音乐上来讲跟别人不太一样啊。嗯、贝多芬是很大气的一种爱，而且这种爱在二四六八里边都体现出来。 所以我们真的应该好好听听二四六八的作品，别只是从一个片面化的形象去认识人家贝多芬的。 当然了，贝多芬呢，他永远抗争，不屈不挠，这种精神我们了解大部分是从这方面的。 是， 但是一个人要分析，要从各方面全面了解贝多芬，所以听听二四六八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通过美好的声音，好的演奏，来体现什么叫更好的贝多芬交响曲的一种演奏状态，更加体验到贝多芬的伟大。 国家大剧院今天听到的是古典的精神音乐会，由指挥家吕嘉指挥国家大剧院交响乐团演奏的贝多芬的几首作品。之后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我是王卓，我们的节目回放呢，可以在听听 FM 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搜索国家大剧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这里继续聆听国家大剧院的精彩演出。 岁月如刀，无可救药，你不懂黑夜里的咆哮。岁月如刀，无处可逃，无处可逃，失眠的人 理想要孤独终老，这些年那个人陪我直到最后煎熬。你不想渺小，我无力骄傲，于是我不停炫耀，就像蝼蚁怕你看不到。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用21天变革0到1的真实音乐传播革新，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Listen to one, listen 21。